最美的声音。小熊想知道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在哪里，于是出发去找。小熊走过草地，小蟋蟀叽叽叽地叫着，真好听。它走过树林，小鸟喳喳喳地叫着，真好听。它走过小溪，听到了小鸭的声音，小鸭嘎嘎嘎地叫着，真好听。它走过花园，小蜜蜂嗡嗡嗡地叫着，真好听。可是小熊总觉得这不是最美丽的声音，它找呀找呀，最后失望地回到了家。晚上，熊妈妈搂着小熊，轻轻地哼起了摇篮曲，声音那么好听，那么温柔。小熊惊奇地发现，原来这就是最美丽的声音。睡梦中，小熊露出了甜甜的微笑。